这里是 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要来跟大家介绍歌剧。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介绍到了神剧，也谈到了神剧跟歌剧最大的不同，就是歌剧有更强的戏剧性，同时呢，在人物刻画上头情感也丰富很多。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好就来做一个对比。那我选的两个音乐家呢，分别是莫扎特还有普契尼。这两个音乐家正好一个是古典乐派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家，而且他的歌剧也相当的丰富。那么普契尼呢，则是差不多接近现代了，所以他的管弦乐技法呢又非常的登峰造极，而且呢整个的音色衬托出来的戏剧感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就来用这两个音乐家的歌剧来稍微做一个对比，同时也可以在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聆听这些优美的歌曲。首先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莫扎特非常著名的歌剧《费加罗婚礼》。《费加罗婚礼》呢，这歌词是根据维也纳宫廷剧院的诗人达庞特的剧本所写出来的。那么这个剧本呢，它的原著是来自法国剧作家彭马歇的喜剧《费加罗婚礼》，而这出喜剧呢，其实在当时有着一个比较强的批判性，是批判封建社会制度，所以呢，它是有一点革命性的思想，因此曾经被禁演。所以当莫扎特要写这出歌剧，大家都相当的好奇他到底要冒多少的风险，所以莫扎特他势必要删减原作当中许多辛辣的讽刺。而对莫扎特来讲，莫扎特其实政治性格一点都不强，他反而是喜欢着一种类似喜剧的感觉，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喜感的一个音乐家。所以呢，莫扎特他就用这一个歌剧的内容，但是以他的音乐的技术呢，把整个感觉上相当有革命性的这个思想内容呢，转变成为极其轻松活泼而略带幽默感的戏剧。所以呢，莫扎特他最后创作出来并且首演的时候，已经把整个政治性的意味转化成为充满活力的庶民精神。那其实呢，他一开始出演就相当的成功，不过因为内容还是稍微具有比较革新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在第九次上演的时候曾经就被打断，希望他不要再上演这个歌剧。然后到第二同年的12月在布拉格上演的时候才获得真正的成功。那莫扎特呢，他在这出歌剧当中描绘出人类微妙的情感世界，爱与嫉妒，阴谋与误解，各种心机，最后达到宽容化解的错综复杂的这种喜感的戏剧。所以呢，他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描述已经慢慢的走离了大家所担忧的一个政治革新和一种近似革命的精神，里面有非常多优美的独唱还有重唱。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听《费加罗婚礼》，首先就是要听一开始的序曲以及随即出现的男主角，也就是伯爵的仆人费加罗。在这个歌剧当中呢，它主要就是描述几个爱和妒忌的情感。这伯爵呢，他虽然有一个非常爱他的美貌的伯爵夫人，但是呢，他却又非常想要拥有他的女仆苏珊娜。他就利用封建制度当中的一个非常不好的观点，就是所有的仆人在结婚的当天晚上出夜权必须要归他的主人，所以伯爵就利用这一个封建制度底下的规定，想要苏珊娜结婚那天晚上可以跟他同床。所以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充满的戏剧张力，因为费加罗正在开心地量着这一个床的大小，并且为他的婚姻筹备的时候，而苏珊娜就告诉了费加罗，他觉得伯爵是不怀好心，可能伯爵背后的企图并不是要祝福他们的婚姻，而是想要苏珊娜的出夜权。好，我们现在就要来听这个歌剧的序曲以及随即费加罗 接着唱出来的一段，跟苏珊娜的二重唱。那么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苏珊娜和费加洛在讨论。那么当时呢，费加洛正在量床，所以我们会出现他量床的尺码的这个度量的这个声音。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段音乐。 Thank you. sei, 43. Ora sì che io son contenta, sempre fatto il ver per me, sempre fatto il ver per me. Guarda un po', mio caro Figaro, guarda un po', mio caro Figaro, guarda un po', guarda un po', guarda adesso mio cappello. 36. 欢迎您回到 FM 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莫扎特在歌剧当中非常擅长处理一些可爱的人物当中的一些非常幽默而又非常短小精致的曲子，像譬如说在这一出歌剧当中有一个人物，也就是伯爵夫人的侍从，一个青少年的小男孩啊。这个小男孩呢，他在费加罗婚礼当中就是画龙点睛的一个人物，一方面在音色上头呢，可以衬托着伯爵夫人还有费加罗以及苏珊娜的音色，那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角色也好像是一个算是一个润滑剂。那么这一个侍从呢，他的名字叫做凯鲁比诺，他很有意思，他是花痴，几乎见一个爱一个。而这时候呢，他也不管伯爵夫人跟他之间身份地位之不相当，同时呢，还有着年龄也不相当，他呢就非常的仰慕伯爵夫人，然后老是跟伯爵夫人求爱。但是因为他其实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青少年男孩，所以伯爵夫人呢常常就逗着他，但是并没有把他的求爱这件事情很放在心上。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听这一个凯鲁比诺他所唱的一段非常优美的一首曲子，他其实就是用一种非常急促的声音来讲到了，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心中就有那样子一股激情，他觉得爱情好像随时都会发生，每天 就会心中就会小鹿乱撞乱撞的有这个爱情。他说爱情其实也让他非常的烦恼。好，所以这是一段他跟伯爵夫人表达的，一方面也是其实就是一种表达的爱情啊。那当然伯爵夫人只是一笑置之，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这段其实是非常精致而优美的段落。 刚才是凯鲁比诺他所唱出来的爱情让他如此之烦乱烦恼。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刚才没有听到的，就是费加罗正在安排他结婚当天晚上的新房床铺要放哪里，并且丈量这个床的尺度。这时候苏珊娜就进来跟这个费加罗讲了，说你真的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人，你完全不晓得其实伯爵是暗有心机，事实上伯爵也跟我求爱了，并且有可能他会要求出夜权。那当然这样子一段对话就是用重唱的方式来表现，而费加洛呢他在听完了之后当然是怒火中烧。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段非常有戏剧感，从丈量床铺然后到最后这个即将要结婚的这一对情侣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听出来苏珊娜的急切这种着急，还有费加洛本来的老实然后到最后转换出来的一种惊讶和生气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一段。接下来呢，这首曲子呢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曲子。那么这首曲子是出现在这剧情当中，凯鲁比诺他向伯爵夫人求爱，一个青少年跟一个年龄几乎已经快要变成是他妈妈的女人呢，这个熟女表达他的感情。不过呢，这个凯鲁比诺他的这份感情呢被伯爵给查到了。伯爵虽然他非常的花心，想要侵占苏珊娜，可是他自己对于他的太太的占有欲却又非常的强，所以呢，他一听到凯鲁比诺是这样子一个花痴的时候，他立马就想要把凯鲁比诺给送到战场上头去，让他去从军，从此以后不让他见到伯爵夫人。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就是下令凯鲁比诺要从军。Nelle belle ferm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Non più avrai questi b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leggero e galante,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quel vermiglio dottesco color, quel vermiglio dottesco color. Non più avrai qu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piangrai il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Tra guerrieri in porto al banco, grandi stati stretto sacco, schiappa in spalla, spada al fianco, collo dritto, muso 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molto onor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欢迎你回到 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在歌剧的音乐当中呢，有非常强的戏剧感，还有呢对于人物的整个性格还有情感的刻画呢，也可以相当的强烈，这是歌剧和神剧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刚才前面已经听到了凯鲁宾诺这一个青少年，他在伯爵的家中呢，他完全不在乎自己跟伯爵夫人之间身份地位之不相当，好像荷尔蒙太过于旺盛的结果，就是每一天都活在花痴的状态当中，他尤其仰慕伯爵夫人，最后就落得他被伯爵给差派到了战场上头去，要去从军了。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非常有趣的剧情。而凯鲁宾诺他的那个花痴的这种对于爱情的急切感，在莫扎特的音乐当中也凸显得非常的精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伯爵夫人了。伯爵夫人呢，她爱着伯爵，但是伯爵却又非常的花心。除了苏珊娜之外，她显然伯爵也常常的去拈花惹草，去喜欢其他的女生。可是她却对伯爵夫人有那么强的占有欲，连一个青少年这种不懂事的求爱行为，她都要在意到这种地步。所以呢，光是这样子的对比呢，就可以把伯爵的个性，还有伯爵夫人的无奈，还有凯鲁宾诺这个青少年完全的不知道状况的这个性格给凸显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要来听的就是一段女高音独唱，是伯爵夫人的这种独居在房间里头的时候对于自己爱情失落的一种感叹。好，那我想我们可以先脑海当中想象一下伯爵夫人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女子，然后再下来我们来听她唱出来的这一段悠悠的独唱。 desir. In su pace, essere e la sua pace, essere dito, libera la sua qui. 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在听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婚礼》的时候，其实我最喜欢听的就是重唱。那么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一个充满了喜感，而且甚至有点胡闹的剧情，可是却用这么精致的重唱呈现出来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实在是莫扎特真的是天才之笔。那我们现在再下来听的另一段也是蛮胡闹的一段场景啊，那么却是以一个精致的重唱的方式来呈现，那么就是在他的第二幕。那么第二幕呢，这一段出现的重唱是分成几组人，首先呢就是费加洛和苏珊娜， 还有伯爵夫人，他们对于伯爵想要阻止费加洛和苏珊娜的结婚，并且要争取出业权呢，是非常的不以为然，所以他们就共同商议要怎么样整一整这个伯爵。而这个时候呢，青少年开鲁宾诺却跑过来，因为他要去从军了，所以想要跟伯爵夫人告别，就没有想到伯爵却于这个时候突然出现。那么开鲁宾诺吓死了，觉得伯爵又会误会他了，所以呢就慌张的从窗口逃掉，因此就引起一阵骚动。那么最后呢，就是连这个拥有费加洛的负债的这个契约的马采丽娜，好，这个女管家也出现了，主要是要跟伯爵夫人和伯爵讲，她因为手上有这张借据，所以费加洛不应该跟苏珊娜结婚，应当要跟她结婚，所以整个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混乱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段充满戏剧效果却又极其精致的重唱。 Sai, vogliamo, vogliamo, e non c'è compiere. Vogliamo, vogliamo, e non c'è compiere. Pian piano, ben fretta, e pur non m'aspetta. Pian piano, ben fretta, un dubbio togliete, mi pria di partir, mi pria di partir. Una cosa scabrosa, con arte e le carte, vogliamo scoprire. Con arte e le carte, vogliamo scoprire. Con arte e le carte, vogliamo scoprire. Ha ha ha! passione se sento una volta, perché sai di far tanto di molto, ciò che il fatto non può sarei occulto, sono io stesso saltato di lì, sono io stesso saltato di lì. Casimiglia, voi forse sarà questo no, il cavallo io non mi saltare di là. E pazienza, quindi anche sto ballo c'è il pelo anche tu salta giù, ma perché ti morge, ti morga rinchiuso aspettando che caro mi sento ti pettappa il fusurro fortuso, poi gridaste lo scritto vietto. Salta giù al terrore confuso e stravolto non nervo del piede. Vostre dunque saran queste carte che olà, porgili a me. Sola in trappola, sola in trappola. Dite un po', questo foglio cos'è? Tosto, tosto, ne ho tanti, aspettate. Sarà forse il sommario dei genitori. No, la lista. Fanne, non temo di te. Parto sì, ma se torno a te. Dunque, dunque, faccio sì, coraggio. Anzi il fanciullo mi die, perché fare vi manca, vi manca, rispondi e l'usanza so via chi confondi. 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歌剧，首先是来介绍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这出歌剧呢，因为它的原著思想有着一种比较革命性的思想，就是反封建体制，所以呢，当初莫扎特要用这一个内容的时候，是让人为之汗颜，很怕莫扎特就受到了这个前途的影响，就没有想到莫扎特他本性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了，所以呢，他把这个原著在他的音乐当中做了一个改编之后，变得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喜剧。 就淡化掉了这种反封建的一种观点。虽然说的确哈，是有着这样子一种模糊的地带是在反封建，可是大家更注意的是莫扎特他的这个喜感。另外还有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有的时候是其实是蛮有一点搞笑的这个喜感的内容当中，却安插了那么多非常精致的重唱，这其实就是《费加罗婚礼》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地方。所以莫扎特他推出之后其实是受到大家的喜爱的，虽然有过疑虑，担心是不是会引发听歌剧的人的那种革命思想，可事实上呢，最后我们发现他的这个歌剧还是在当时代就引起非常多人的热爱。那么其中呢，除了一些非常的精致的重唱之外呢，还有一些非常优美的咏叹调。那么伯爵夫人就有两首咏叹调，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一首，现在我们就来听另外一首。因为伯爵夫人她的那种内在的温柔，还有非常想要挽回伯爵对她的爱，因此呢，她在咏叹调的时候都有着一种极其哀怨却又柔美的声音。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她这一段咏叹调，一样是表达着她对于伯爵的爱情。除了咏叹调极其精彩之外，还有就是二重唱。我们现在就来听两首也算是相当经典的二重唱，其中一首呢是苏珊娜和青少年凯鲁宾尼的二重唱，另外一首呢则是苏珊娜和伯爵的二重唱。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à, che mai sar 刚才的这一段二重唱很有戏剧感呢、啊。那故事是描述着凯鲁宾尼他要去从军之前跑去找伯爵夫人去告别，结果没有想到竟然伯爵出现了。那因为伯爵一向就是非常气这一个青少年的花痴啊，老是就动不动就示爱，然后现在竟然示爱到自己的老婆上头了，所以才会硬是要把凯鲁宾尼给发配到这个战场上头去充军了。所以呢，凯鲁宾尼现在看到伯爵来了，想完了完了，他又要倒大霉了。苏珊娜也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凯鲁宾尼给隐藏起来，不要让伯爵发现，于是就引发了一阵子骚动。那么这段也是充满喜感非常幽默的一段啊。到最后结果伯爵硬是以为他的太太一定是又是跟谁去偷情了，所以最后要求要把那个更衣室的门打开，就没有想到走出来的竟然是苏珊娜。这中间其实就有一段非常混乱而阴错阳差，最后错成了这样子一个结果，是非常好玩的一段。那刚才我们只是听简短的二重唱，就可以看出来莫扎特怎么样用管弦乐去营造那种紧张感，然后凯鲁宾尼跟苏珊娜之间就交错着他们的对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的是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二重唱。虽说呢，伯爵对于苏珊娜是心怀不轨，可是事实上苏珊娜爱的是费加洛，同时苏珊娜也非常的支持伯爵夫人，常常为他抱不平，所以这段二重唱呢，其实是两个女子之间的一种友谊之爱。 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莫扎特这种充满喜感的音乐呢，竟然可以交织着极其细腻的重唱，这部分呢，在他的《费加罗婚礼》最后的段落是特别的精彩。那么因为在最后的段落，几乎所有的人物全部都集中在夜晚的花园当中了。那么是苏珊娜为了要帮助伯爵夫人跟伯爵的情感可以复合，所以故意伪装自己要去跟伯爵约会，其实呢他却跟伯爵夫人换了衣服，让伯爵夫人跟伯爵有机会可以两个人在一起。那因为是夜晚，大家也都看不清楚，所以比较有机会可以营造独处，同时可以表达情感的机会。可是没有想到呢，费加洛却误会了，因为他看到穿苏珊娜衣服的女子正在跟伯爵幽会，他不晓得那个是伯爵夫人呢，所以以为苏珊娜还真的就是决定要跟伯爵在一起了，所以就火冒三丈。那么当然还有开鲁比尼，他呢因为发现了原来伯爵夫人也在花园当中，他那时候还没有去从军，所以就赶快逮到机会的想要跟伯爵夫人情吐爱意。当然其实上穿着伯爵夫人衣服的是苏珊娜，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其中一些旁观者呢也搅入到了这个重唱当中，所以就展开了一种近似奏鸣曲式的重唱，时间长达10分钟，是非常精彩的段落。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 Oh! mio vengiamo, mio vengiamo. Pace, pace, mio dolce tesoro, io conobbi la voce che adoro e che in questo mio riservo nel cuore. La voce che adoro, pace, pace, mio dolce tesoro, pace, pace, mio tenero amor, pace, pace, mio tenero amor, pace, pace, mio tenero amor. Non la trovo, girai tutto il posto. Queste incontri alle voci conosco. Ehi, Susanna, sei sola, sei muta. Bella, bella, non l'ha conosciuta. Chi? Madama. Madama? Madama, ma come vedo il mio terminato. Non sognavo il bizzarro ammattor, non sognavo il bizzarro ammattor, non sognavo il bizzarro ammattor. Sì, madama, voi siete in padre mia, senza bene, bene, comprensi il piacere. Bene, bene, comprensi il piacere. Gente, gente, armi, armi, il padrone. Gente, gente, aiuto, aiuto, sonca il lupo. Cosa rende, cosa rende? Il scellerato, malgranito, malgranato, e comincia gli altri. Il paggio, mia figlia, mia madre, madama, scoperta è la trama, da verdi dai qua, da verdi dai qua. Thank you. 欢迎您回到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莫扎特在《费加罗婚礼》的这出歌剧当中已经很明显的呈现他自己的风格，而且是一个极其成熟的风格，他非常生动的描绘出人类微妙的情感世界，包括爱与嫉妒、阴谋与误解等等的心机，但是呢，基于他的一种喜感和幽默的个性，最后都是达到了一个宽容化解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重唱到最后的合唱的结局呢，是充满着爱意的，大家彼此都谅解了，宽容了。那么当然呢，费加罗和苏珊娜就可以圆满的结婚，而凯鲁比你呢也就不用去从军了，好等等的。那么剧中呢也有很多精彩的这个咏叹调，那么其中呢有一些咏叹调是特别凸显出他们这些主角人物的性格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几首精彩的咏叹调。首先我们要来听的就是费加罗这个男主角他的一段独白。 Guardate queste femmine, guardate cosa son, guardate cosa son, guardate, guardate cosa son. Queste chiamate le all'ingannati sensi, a cui tributa incensi. Per farci penar, ci vede che cantano per farci affogar, ci vede che lettano per darci il fiume, comete che brillano per toglierci lume, con rose spinose, con volpi mezzose, con morse benigne, con ombre maligne, ma essi d'inganni aditi ed affanni che fingono aumento l'amore, non sento, non sento il pietà, non sento il pietà, no, no, no, no. Resto il vivo, già nonno lo sa. Aprite un po' gli occhi, uomini cauti e sciocchi, guardate queste femmine, guardate cosa son, cosa son, cosa son. Sono streghe che incantano, il resto ne dico, sirene che cantano, il resto ne dico, civette che allettano, il resto ne dico, comete che brillano, il resto ne dico, son rose spinose, son volpi vezzose, son orse benigne, con ombre maligne, ma essere in danni la vita e la fanni che fingono aumento l'amore, non sento, non sento il pietà, non sento il pietà, no, no, no, no. 好，刚我们听的这段费加罗的独白呢，是发生在即将要去后花园之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的关键，因为所有的人都各自有着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期待，去到了后花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愿望。那么对费加罗来讲呢，他当然是满怀妒忌，因为他觉得苏珊娜好像留下了一点余地给伯爵。那么苏珊娜呢，则是一方面他要促成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和好，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防止费加罗对他的误会，所以苏珊娜也是情感极其复杂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听苏珊娜的独白。 Thank you. 在费加洛婚礼当中，莫扎特他最特别的就是安排了凯鲁宾尼这个青少年小伙子，通常都是用女中音来代表这个孩子，他呢情窦初开，见一个爱一个，而且呢完全没有身份地位这方面的障碍，他是像花痴一样，而他最钟情于伯爵夫人，所以呢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咏叹调是唱给伯爵夫人听的，表达他对伯爵夫人的那种仰慕和爱意。好，那么这段也是极其著名的咏叹调。 Rich. 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在听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都是心中充满着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么它有着神来之笔的旋律，而且呢，戏剧尽管非常的强烈，可是却安排的音乐是极其的精致，不管是咏叹调或者是多重唱或者是二重唱，都有着极其优美而且有很多传世之作。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费加罗的婚礼这个音乐声当中呢，是充满着愉悦的心情的。在节目最后面呢，就要来听在这个歌剧当中最有名的几首二重唱，分别是《多残酷叫我如何忍受》以及《爱人呐、快来这里》。在这极其动听优美的二重唱当中，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下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好，我们就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再见。 In giardin verrai Se piace a noi verrò E non mi mancherai No, non mi mancherò Verrai, sì. non mancherai no. Non mancherai Non mancherò No, non vi mancherò Mi sento dal contento, pieno di gioia il cor. Sposatemi se vuoi, che il mio amore. Sposatemi fuori, pieno di gioia il cor. Dunque in giardin verrai, se piace a voi verrò, e non mi mancherai. Dunque verrai No, se piace a voi verrò Non mancherai no, Dunque verrai sì, Non mancherai Sì, sì La terra e il cielo rispondano.